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二，农历7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我是张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习近平在塞罕坝机械林场考察调研； 河北塞罕坝林场持之以恒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构筑首位京津的重要生态屏障；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领导小组会议，强调加快推进改革开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东北全面振兴不断迈出新步伐。韩正出席。 李克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 交通运输部表示，服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交通运输行业做出积极贡献。 教育部透露，教材重新编写和修订中将增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传统、国家安全等重大主题内容。以下是详细内容。 习近平总书记昨天来到河北省塞罕坝机械林场月亮山，查看林场自然风貌，听取河北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和林场管护情况介绍，看望护林员。随后习近平来到上海纪念林，实地查看林木长势，了解林场弘扬塞罕坝精神，推动高质量发展等情况。总台央广记者潘毅报道。 塞罕坝机械林场上海纪念林位于原马蹄坑造林会战区，是塞罕坝精神发源地，百万亩林海起源地。习近平总书记同林场职工代表亲切交流，他强调你们做的事非常有示范意义，对全国生态文明建设具有激励作用和深远影响。 塞罕坝精神是我们中华文明的一部分，起到了一种激励作用，全国反映这种精神，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把我们的绿色经济发展好，把我们生态文明啊发展好。塞罕坝要再接再厉，二次创业在新的起点上继续建设好。祝你们在新的征程上再次建功立业。 2017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塞罕坝林场建设者感人事迹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党全社会要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弘扬塞罕坝精神，持之以恒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努力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新格局。近年来，塞罕坝林场牢记总书记重要指示，大力弘扬牢记使命、艰苦创业、绿色发展的塞罕坝精神，构筑首位京津的重要生态屏障。总台记者潘毅、杨海玲报道。 始建于1962年的塞罕坝机械林场位于河北省最北部内蒙古高原南缘，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国家级森林公园。数据显示，目前塞罕坝的林地面积已达 115.1 万亩。塞罕坝机械林场林业科副科长范东东： 这些树木呢，按照株距一米排开的话，可以绕地球赤道12圈。 而在上世纪60年代，塞罕坝还是黄沙遮天日、飞鸟无栖树的荒漠沙地。半个多世纪以来，塞罕坝机械林场的建设者艰苦奋斗、甘于奉献，创造了荒原变林海的人间奇迹，铸就了牢记使命、艰苦创业、绿色发展的塞罕坝精神。回忆起当时的场景，第一代雾林人、六女上坝故事的主人公之一陈艳贤说： 虽然塞罕坝很苦，真的很苦，但是呢，我们觉得呢，我们只要栽活每一棵小树，这个树能成活，我就觉得我们的这个苦根本算不了什么。大家当时都有一个什么思想呢？就是说我来到了塞罕坝不是来享受的，就是来栽活每一棵树，完成党交给我们的任务。 2017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塞罕坝林场建设者感人事迹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党全社会要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弘扬塞罕坝精神，持之以恒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一代接着一代干，持而不息，久久为功。塞罕坝机械林场总厂厂长陈志清说： 在塞罕坝精神的指引下呢，我们一代接着一代，这个接力传承。可以说啊，这个塞罕坝的林子是绿色的，精神是红色的。 这片的百万亩林海，我们一定把它管好看好，绝对保护这片资源的安全。我们一定要对得起上对祖宗，下对得起子孙后代的事。 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河北省成立塞罕坝及周边地区生态保护领导小组，制定塞罕坝机械林场及周边区域森林草原生态保护规划，建设视频监控和综合治理体系。目前塞罕坝的森林覆盖率已由 11.4% 提高到 82%， 活力木蓄积由33万立方米增加到 1036.8 万立方米。第二代物林人邹春说， 通过几代人的努力，森林起来了，防风固沙的作用已经很明显的显现了，所以这就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塞罕坝深刻的体现。 除了看得到的百万亩林海，也有算得出的生态效益。塞罕坝每年为滦河、辽河下游地区涵养水源净化淡水 2.84 亿立方米，防止土壤流失量 513.55 万吨。塞罕坝的生态系统每年可固定二氧化碳 81.41 万吨。塞罕坝还认真落实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要求，积极开展碳汇交易，已备案 474.9 万吨。陈志清说， 到2030年呢，我们的森林面积将达到120万亩，森林蓄积将达到 86% 的饱和值，着力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经济、社会、生态和民生协调发展的现代林场。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国务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领导小组组长李克强昨天主持召开领导小组会议，研究部署“十四五”时期东北全面振兴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国务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领导小组副组长韩正出席。会议讨论通过东北全面振兴“十四五”实施方案、辽宁沿海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规划等。李克强说，近年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通过奋发努力，东北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积极进展。当前，东北振兴仍处于爬坡过坎关键阶段，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按照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求，进一步发挥东北地区积极性、创造性，攻坚克难，推动东北振兴取得更大进展。李克强说，东北全面振兴必须下更大力气深化改革，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围绕优化营商环境、深化放管服改革，更大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吸引更多企业和人才在东北发展，发挥沿海沿边区位优势，抓住 RCEP 签署带来的机遇，做好开放大文章，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发展现代农业，推动装备制造等产业升级，壮大新兴产业，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双创，拓展就业空间，保证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加强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公共服务。今年东北进入汛期早，目前部分河流仍处于超警或超保水位，据预报近期仍有较强降雨，要继续做好防灾减灾，同时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做好冬季供暖准备。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自2022年3月1号起施行。条例对在中国境内以盈利为目的从事经营活动的各类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市场主体登记管理作出统一规定，进一步优化登记流程，压缩登记环节，精简申请材料，提升登记便利化程度，降低制度性成本，减轻企业负担。对各方面高度关注的登记材料繁杂、注销难、虚假登记等突出问题，作出有针对性的规定，为培育壮大市场主体和促进公平竞争提供法治保障。条例共6章55条，主要内容包括：一是明确登记机关和工作要求；二是规定登记备案事项和具体要求；三是明确登记规范；四是加强监督管理。 交通运输部部长李小鹏今天表示，交通运输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在服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做出了积极贡献。总台央广记者张绵绵报道。 目前我国以铁路为主干，以公路为基础，水运和民航比较优势充分发挥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日益完善。六轴、七廊、八通道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的主骨架空间已经初步形成。高速铁路对百万以上人口城市的覆盖率超过95%，高速公路对20万以上人口城市覆盖率超过98%，民用运输机场覆盖92%以上的地级市。交通运输部部长李小鹏表示， 新业态新模式加速发展，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覆盖了我国300多个城市，日均完成订单的量2000万单。 我国实现了具备条件的乡镇和建制村通硬化路、通客车和通邮，贫困地区行路难问题得到历史性解决。同时，科技创新能力大幅提升，港珠澳大桥、京张铁路、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上海洋山港自动化码头等一大批重点工程相继投入使用，中国路、中国桥、中国港、中国高铁成为亮丽的中国名片。 在绿色方面，到去年底，新能源公交车达到46.6万辆，占城市公交车数量的66.2%。 李小鹏表示，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是一个面向未来30年长期的动态发展过程。到2035年，我国将基本实现全国123交通出行圈和全国123快货物流圈。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政策例行吹风会，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条例》。条例作为网络安全法的重要配套法规，确立了中国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的具体要求。总台央广记者冯硕报道。 条例明确了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范围和保护工作的原则目标，完善了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认定的机制。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副主任盛荣华表示，当前我国关键信息基础设施面临严峻的网络安全形势。 我们现在网络安全保护工作啊，也还存在一些短板问题，我们的工作基础啊还不够扎实，有一些薄弱环境，资源力量也分散，技术产业支撑不够。 作为网络安全法的重要配套法规，司法部立法一局负责人张耀明表示，条例进一步补齐了我国网络安全法律体系中的关键一环，为我国深入开展相关安全保护工作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下一步，国家网信部门将牵头会同有关部门抓紧制定和完善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法规制度和标准规范。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网络安全协调局局长孙卫敏， 统筹协调网络安全检查检测，避免不必要的检查和交叉检查、重复检查，建立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漏洞探测、渗透性测试活动的批准机制，建立健全网络安全信息共享机制。 教育部今天表示，在对教材的重新编写和修订中，将增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传统、国家安全等重大主题内容，学科上要全科覆盖，各有侧重，加强统筹设计，避免增加学生负担。总台央广记者李欣报道。 教育部选择确定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传统、劳动、总体国家安全观以及国防、生命安全与健康等重大主题，研制近课程教材指南或指导纲要。根据介绍，目前已经印发《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近课程教材指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近中小学课程教材指南》、《革命传统近中小学课程教材指南》等指导性文件。教育部教材局局长田惠生表示，课程教材当中重大主题教育都很重要，但不能面面俱到，要避免重复交叉，必须加强统筹设计。 要针对儿童青少年成长中的困惑问题，有针对性地确定主题的内容，努力促进学生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一方面，在学科安排上要全科覆盖，各有侧重，避免交叉重复；另一方面呢，就是在学段安排上要有序递进，螺旋上升。 教育部教材局一级巡视员申继亮表示，主题教育不是增加知识点的记忆，而是强化素质教育，让主题教育内容更系统，利于减轻学生负担。 不要简单的老师讲学生背，要更多的强调多样化的教育方式、教育活动，参观访问、调研、研讨、辩论等等多种形式， 通过这样来解决平时所面临的这种机械记忆、简单刷题这样些效率很低的这种负担，既要把教育主题的目的落到实处，又避免增加学生的负担。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国家文物局、中央网信办共同主办的全国革命文物百家讲述人发布暨红色印记声音档案进入革命博物馆纪念馆启动仪式，今天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举行。中宣部副部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长兼总编辑盛海雄，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李群出席并致辞。盛海雄在致辞中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革命博物馆、纪念馆、党史馆、烈士陵园等是党和国家红色基因库。今年1月以来，由国家文物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网信办联合主办的全国革命文物百家讲述人遴选和展示推介活动在全社会引发热烈反响。与此同时，由三家单位联合制作的大型融媒体报道《红色印记：百件革命文物的声音档案》，精选建党百年历程中的100件代表性革命文物，并邀请100位最美声音作为革命文物讲述人进行播讲。这是一档旗帜鲜明、形式新颖、内容详实、可听性强的新时代文物声音传记，是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生动实践，也是总台建党百年宣传报道的又一精品力作。红色印记作为一套生动讲述百年党史的融媒体声音产品，将进入全国各地的革命博物馆、纪念馆。这意味着未来将有更多的受众在参观革命文物展览时能够听到这套制作精良、可听性强的有声导览，接受更加生动鲜活的党史教育，更加深刻地领悟我们党的伟大历程。 第16届残奥会今晚在日本东京新国立竞技场开幕，女子轮椅射箭运动员周佳敏、男子肢残田径运动员王浩担任东京残奥会开幕式中国体育代表团旗手。总台央广记者张文报道。 今晚的开幕式主题被定为我们拥有翅膀，中国体育代表团残奥会开幕式旗手分别是女子轮椅射箭运动员周佳敏和男子肢残田径运动员王浩。王浩表示，这次参加残奥会，他的目标就是升国旗、奏国歌。 每一名运动员嘛，都是想用最好的成绩来回报祖国，所以说代表团的旗手也是感觉到非常的自豪与荣幸，更想用成绩来回报祖国对我们的培养栽培。因为2016年的残奥会我拿了跳远银牌，5年之后嘛，东京来了，我想再更进一步，站在最高的领奖台，升起中国的国旗，奏响中国的国歌。 本届残奥会，我国共派出251名运动员参赛，代表团运动员全部由业余选手组成。未来13天，他们将参加射箭、田径、硬地滚球、羽毛球、皮划艇、自行车、盲人柔道、举重、赛艇、射击、游泳、乒乓球、轮椅击剑、轮椅网球、跆拳道、铁人三项、盲人足球、轮椅篮球、坐式排球、盲人门球等20个大项、341个小项的角逐，这也是我国参加境外残奥会参赛大项最多的一届。其中4个集体项目全项目参赛，羽毛球、跆拳道作为首次进入夏季残奥会的比赛项目，中国代表团也实现了组队参赛。 本台消息，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昨天0至24时，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5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34例，本土病例1例，在河南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1例为境外输入上海病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9例，均为境外输入，现有确诊病例1634例。截至昨天，全国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19亿6189.3万剂次。 本台消息，昨天0时到24时，河南省商丘新增1例新冠肺炎本土确诊病例。该病例自8月13日起在集中隔离点医学观察，隔离期间没有密切接触者。8月4日至8月21日共进行过8次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截至今天0时。本轮疫情发生以来，商丘市累计通报本土确诊病例16例，其中12人来自同一家庭，年龄最大的77岁，最小的2岁。 河南省郑州市今天14点起开展第五轮全员核酸检测，本次采样分时段分区域错峰进行，对不参加本轮检测的居民，健康码一律标记为红码，同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昨天0时到24时，江苏扬州市无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这是扬州市连续两天无新增。扬州市今天起下调5个乡镇的疫情管控等级，区域内小区自然村实行每户每3天限1人进出小区自然村，出行范围限于所在乡镇内。居民出入小区自然村，进入超市、农贸市场、药店等场所，均需测量体温并查验出入证、苏康码、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在外时间限定在2小时之内。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表示，我国环境保护税开征3年来，税制运行平稳顺畅，税收收入总体稳定，合计收入618.7亿元，纳税人户数从26.7万户上升为46.2万户。数据显示，3年来，全国纳税人因低标排放累计享受减税优惠102.6亿元，因集中处理污水享受免税红利152.2亿元，因综合利用固体废物享受免税红利39.9亿元。 自然资源部今天公开通报2020年土地位片执法数据异常的7个县市核查情况和37个弄虚作假、图班判定不实等典型问题。同时，自然资源部还将加大数据审核力度，对发现弄虚作假的，将严肃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报告显示，相较传统线下方式，智慧法院应用节省群众干警出行约935亿公里，相当于节约标准煤461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941万吨，节约纸张145亿张，保护了108万棵树。 为进一步加强违法超员、违法载人执法管理，公安部交通管理局近日下发通知，部署各地从即日起至年底深化双违治理，紧盯农村地区双违易发多发的时段和路段，针对性加强执法管控，全力防范农村地区群死群伤交通事故。 今天 A 股主要股指延续升势，上证综指涨逾1%，并重返3500点整数位上方，两市成交继续放大，总量突破1.4万亿元。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总台央广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今天下午主席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23号，美国白宫发言人普萨基称，美总统拜登要求情报机构提供的新冠病毒起源分析报告，预计将于24号完成，但仍需数天才能完成可对外公布的非机密版本。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汪文斌表示，由情报机构去搞病毒溯源，本身就是反科学的。 大家都知道，溯源需要的是科学，而不是什么情报。由情报机构去搞病毒溯源，本身就是反科学的。美国的情报机构历来劣迹斑斑，他们搞的所谓溯源报告更不可能基于事实真相，只不过是一份先有结论后拼凑证据的栽赃报告，根本不可信。 汪文斌表示，溯源需要的是团结而不是陷害，溯源为的是维护各国人民的生命与健康，而不是为了甩锅推责、打压对手、服务一己私利。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美国将抗疫政治化，导致美国成为感染和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让美国民众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现在美国出于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又在溯源问题上动用情报机构搞所谓的调查，破坏国际溯源合作，遭到国际上的普遍质疑和反对。我们奉劝美方从本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生命健康利益出发，停止政治化的操弄，早日回到科学溯源的轨道上来。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3号，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称，塔利班已经夺回阿富汗东北部巴格兰省巴努等3个地区，并从不同方向向反塔利班力量集结的潘杰希尔省靠近。阿富汗塔利班当天表示，8月31号是美国等外国军队撤出阿富汗的红线，如果美英等国延迟撤离，将面临严重后果。总台驻中东记者赵远芳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称，美方正就是否将美军在阿富汗的部署延长到8月31号之后进行讨论。对此，阿富汗塔利班驻卡塔尔首都多哈政治办事处发言人苏海勒沙欣23号表示， 如果美国或英国为军队继续撤离寻求额外时间，答案是不，或者说会有后果。这是一条红线，延长撤军期限将导致塔利班和美国之间的不信任。如果他们意图继续占领阿富汗，塔利班将做出回应。 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穆贾希德23号说，塔利班已经夺回了阿富汗东北部巴格兰省巴努等3个地区，并从不同方向向反塔利班力量集结的潘杰希尔省靠近。潘杰希尔省是目前阿富汗全国34个省中唯一未被塔利班占据的省份。阿富汗第一副总统萨利赫以及阿富汗民族抵抗战线领导人埃哈迈德·马苏德召集了10000人左右的兵力再次对抗塔利班。马苏德表示，他们不会投降，但希望和塔利班进行对话，早日结束战争。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穆贾希德对此表示，塔利班正在试图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但如果无法解决，战争是最后手段。据媒体报道，塔利班从阿富汗南部地区调集了数千兵力，正向潘杰希尔省进发。而在阿富汗其他地区，局势渐趋平稳。在首都喀布尔，虽然政府机构、银行、很多大型超市依旧处于关闭状态，但一些小商店、小市场、加油站都已开始营业。阿富汗塔利班在市区设立的检查站也有所减少，街上的行人和车辆在增多。当前，很多民众最担忧的是物价问题。常年战乱导致阿富汗本就通货膨胀严重，近期物价更是进一步上涨，涨幅最快的是汽油价格。在一年前，每升汽油价格39阿富汗尼，约合3元人民币，现在涨到了69阿富汗尼，涨幅近一倍。 其他国际消息，西班牙媒体23号援引西班牙政府消息人士报道称，西班牙将在位于该国南部的2座军事基地接收多达4000名与美国合作的阿富汗人。根据美国与西班牙2国在23号达成的协议，这4000人将被允许在西班牙停留2周。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哈提卜扎德23号表示，伊朗在伊核协议履约谈判中的立场没有改变，美国有效解除对伊制裁以及各方遵守伊核协议是谈判达成任何协议的前提。 据日本媒体24号报道，相关人员透露，日本政府和东京电力公司已基本敲定，未来将通过修建海底隧道，把福岛核电站污水引流到距离海岸1公里附近的海中排出。此外，日本政府日前透露消息称，政府决定在2030年前解禁限制，允许福岛禁区内的居民重回家乡生活。相关方针预计8月底正式公布。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吴京、刘宇华、王远，主播子文、张磊。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广网或央视新闻客户端。